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天早横过沿岸地区，同时与冷锋相关的雷雨区正为广东内陆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同明天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6度，最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日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9点，升667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8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计数价，腾讯控股388蚊，升15.6；阿里巴巴110.2，升11.1；美团153蚊，升9.1；盈富基金22.08元，升6.8；京东集团253.8，升14.8；融创中国6.2，升1.9；李宁67.65，升5.5；香港中华煤气9.98，跌1.64；中国平安55.9，升1.2；中国海洋石油10.36，升4.4。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32，瑞士法郎8.382，澳元5.801，加元6.206，新西兰元5.411，欧元8.6177。每百元对港元6.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2。经平均指数报27,224点，升396点。港金报17,9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07美元，卖出1,92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川龙村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到而家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揸车朋友经过请保持小心同埋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的翠屏道有道路工程，翠屏道下行近住观塘道的一段慢线封闭了。另外，在元朗区有道路工程，朗日路北行介乎朗明街和朗和路的路段封闭，去朗和路的车辆要改经朗明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落桥位去中环、深茂坪道收情楼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拜。 系啊，今日我哋预告一下啦，我哋松动音乐嘅嘉宾六点钟咧会有细猫应志月出现嘅。 冇錯，咁啊講下佢嘅新歌《幕後花絮》啦，咁啊即係亦都會講下點解今次突然間會轉咗一個唔同嘅歌路咧，點樣產生咗呢個嘅細貓 2.0 咧？轉頭六點鐘會聽到佢分享噶啦。 係，即係佢都會講下即係自己以往自己作品嘅時候佢自己嘅諗法，去到今次同徐浩合作嘅時候，咁究竟又有啲咩嘅嘢加咗落去，點樣去轉變？即係所謂 2.0 嗰樣嘢咧，啱啱大家可以留意啦。 冇錯冇錯，咁啊，我想講咧，即係講起細貓，即係佢喺音樂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改變啦，即係好多變化啦。其實咧，我覺得唔好話歌手，其實人都係嘅，即係作為一個普通聽眾都係嘅。隨住年紀嘅增長啦，或可能睇嘅嘢會慢慢唔同口味咧，即係聽歌都係嘅。我突然諗翻起咧，其實我真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一個感覺，係每個時期都會偏好聽一啲唔同類型嘅歌嘅。 有嘅，其實即係即系我举个例啊，我举即近年一啲都系即系我都系中意听电子嘢啊嘛。咁电子嘢里边嘅 genre 好阔咧，我都有唔同类型，我自己特别喜好而都会变噶，即系特别中意。即系举个例，最早期咧就会系听啲真系好 pop 嘅 EDM 啦，叫做。 系点样为之好 pop 咧？但系因为我成日咧，呢个真系同你有个唔同嘅位置，就系在于对我嚟讲，所有电子嘢喺我心目中，其实以香港呢个市场就好难用 pop 去称得上嘅，我都会觉得 系。 所以点样为之好 pop 嘅电子嘢，就又真系要听下你去讲解一下。 因为我呢个嘅定义，我只能够话用我自己嘅吸收，同埋喺啲外国论坛见啲人讲嘅去界定。即系所谓好 pop 嘅 EDM 咧，就系一啲好嗰啲叫做 house 啊，唔系传统嗰啲 house， 即系佢嗰啲而家变咗种嗰啲咩 progressive house 或者 electro house 嗰啲咧。即 系 举个例，你一定会识嗰啲 Martin Garrix 嗰啲咧。 啊， 但系。 好 big name 嗰啲玩緊嗰啲， 但系唔係佢早期嗰啲，即係佢去到 pop 啲嘅時候，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元素，因為你要入屋，令到人哋會記得咧，佢可能 vocal 上面會多啲，或者會有一啲叫做好出名嘅人去唱啦，或者有 vocal 已經係啦，即係歌詞會比較多啲嘅，而唔係主要喺旋律度嘅咁樣。 咁我大概都明白，因為其實呢樣嘢同我諗同 jazz 係有啲類似，因為其實 jazz 咧有啲人會覺得可能門檻好高噶嘛，成日都聽唔明白，或者可能好多好純音樂嘅嘢啊，冇乜人唱咧，就會覺得啊，好似好難去接觸呢樣嘢咧。咁所以後尾咧去到 jazz 即係比較後期嘅發展，就會出現咗所謂嘅 smooth jazz， 就令佢比較多咗一啲流行元素喺入邊。我諗嗰個概念上兩樣嘢應該有少少嘅相似啦， 都似噶，因为你加入咗有人唱嘅时候，你去理解一首歌多咗个直白嘅吸收咧。有时都系我见一啲音乐类型，就算我哋之前讲嘅 synth pop 咁样，咁佢初头玩嘅时候，真系 craftwork 佢哋玩嗰啲都比较着重喺嗰个音色上面个曲啊编排上面，跟住但系嗰种嘅使用电子元素或者一啲 synthesizer 等等。后尾点样进入 commercial 嘅世界，的确系加入咗呢个人声落去，有一个 singer 喺里边啦。系啦，那个 singer 系可能系好重要嘅，好 catch 到大家 attention 嘅。咁嗰、那个通常有一个呢、這个系其中一个令到你觉得嗰首歌令到好 commercial 或者好 pop 咁。咁仲有啊，头先我突然间醒起想讲咩歌咧？死啦！我突然间走咗添，讲下。anyway 啦，即系对于电子音乐里边，你会一啲大 festival 啊，我记得啦 ，Titanium 啊。 David Guetta 嗰只，即 系 呢啲咪好典型咯。跟住佢有个 structure 咧，就系、是、前面佢会唱少少啦，跟住就有个喺个 drop 前面咧就会慢慢 build up， 跟住去到一个 climax 之后就会嗰啲 boom boom boom boom， 即系你成个嘅 structure 系好规律化，亦都你一听你好容易就会跟住啦，好 catch 到你嘅留意啦。咁但系好大量亦都会咁样嘅生产，因为佢好可能佢销情好好，大家亦都会跟住做咁。咁呢啲就好叫做好商业或者好 pop 嘅 EDM 咯，叫做。咁你最早期接触 一定是会听这些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最初听的那些碟呢都是可能2015 Best EDM， 那你里面有一堆那些都是很好多类近的这些东西，那你去接触很正常，跟住再慢慢有什么演变呢，后面就听一些叫 future bass 的东西。 future bass 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是 trap beat， 但是它那个可能会有些人声呢是会有人唱的，但同时它会加很多 vocal 会 pitch 了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Marshmallow佢自己嗰啲嘢啦，咁但系佢嗰啲唔系讲紧佢而家多咗同嗰啲叫做歌手 rapper 合作，一啲又我称为比较 pop 咗嗰啲，而佢自己嗰只碟，佢自己有几只碟 ，Joy Time 一二三啊，或者系仲有最想就已经唔记得咗啦，因为都已经少听咗佢啦。咁你就听佢嗰啲质地，我就开始中意听。个原因系因为佢嗰啲beat 啦，或者佢嗰个 pattern 咧系有少少不规律啦，同平时听开嘅。 啊，有啲变多啲嘅变化咁样， 系同埋好中意听嗰啲好叮叮噹噹，好即系形容，即系好 candy 嘅嗰种质地，即系糖果屋嘅，听到好舒服嘅咁。咁有一段时间就会追呢啲嚟听啦，跟住就会再揾啦。后屘再转咧就会听dubstep 啦，跟住有一期。 哇， 系啦， 争好远喎，同你之前讲嘅嘢又即刻转得。 系啦，因为 你之前真系好 candy 嘅，跟一嘢就转落去dubstep 咁样。 嗰时。但因为嗰啲 dubstep 又唔系嗰时应该都系因为听咗 Skrillex 即系最影响好多人嘅嗰只专辑啦。但因为嗰啲 dubstep 真系好工业风、好重型噶啦嘛。咁我都有听，但我就唔太顶得顺嘅，因为你长时间听到，除非你喺音乐节有晒 visual 有晒声，咁样就会正 咯。你个状态好 into 嗰件事咯，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喺屋企自己喺间房度就 dubstep 噶嘛。 系啦，初期都 OK 嘅，但系你听下听下就觉得长期原来成个 playlist 都系咧特辛苦嘅会。咁跟住咁啊 dubstep 里边再揾咯，咁因为成日都讲好多变种噶啦，跟住咪开始揾一啲叫 bass music 啦，即系 dubstep 都系 bass music 嘅一种。咁佢里边可能嗰啲 dubstep 嘅演变就系嗰啲去到叫做 drop 位啦。佢就唔係咁行㗎啦，可能佢撈咗一啲 trap beat 落去嘅，或者而家近年興咗嘅啲叫 melodic dubstep 咁樣，即係又係多咗人聲喺裏面唱件事呢就 soft 啲嘅，咁但係呢又有 dubstep 嘅元素喺裏面啦，咁你就會聽得好舒服啦咁樣。即係 Elenium 嗰啲咪就係叫 melodic dubstep 囉，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叫 hit 啲嘅 producer 喎。咁所以有一期跟住就去咗聽呢啲。咁跟住又会头先讲 bass music， 又会听一下啲 hybrid trap， 即系开始又认识到啲日本仔整嘅歌啦。咁哇，佢 有好唔同啦呢样嘢。 系啦，因为佢哋整嗰啲 sound design 咧，即系哇每一粒音啦，每一段啦都唔同嘅、哦，哇啲声点样整出嚟噶，点样扭出嚟噶，所以就开始好欣赏呢啲sound design 嘅嘢去揾啦咁。即系你听到好唔同嘅嘢不断变咯，跟住有段时间可能又会听一下啲 deep house， 突然之间好想夜晚悄悄地。即系乜鬼嘢都会听嘅咁，所以好似你啱啱讲嘅音乐品味系，佢可以如果你要我画个 timeline 讲，我自己都未必识画嘅，因为佢哋有重叠出现啦，然后亦都有阵时可能会摆低一排唔听嗰个 song。我觉得最主要都系就系你有冇听到嗰个 song 里边突然之间有首歌你好中意咧？通常你中意咗咧，你就会继续 drill 落去。 我一期就系咁画嗰啲嘢嚟听啊嘛。 系啦，我大概系咁咯。 但我发现你好得意，即系因为咧，你沿住呢条线落去咧，一路都系慢变不离其中，都系同电音有关啦。即系其实你都好从一而终地中意一个好大嘅分类嘅一个音乐啦。我就系唔同嘅位系，我觉得自己好怪嘅，我系会喺唔同嘅时间听一啲好唔同，把遮都好唔同嘅。因为可能咧，即系有一段时间我会好中意听。最初一定是听香港流行曲开始的，跟住然后就会去转去慢慢去咗听 J-pop 啦，或者 J-rock 啦咁样啦。跟住过一段时间，我系会突然一嘢 switch 咗个掣咧，去听啲 jazz 啊、R&B 啊，系嗰啲转变系古怪到，我都觉得自己个人有时系咪太跳通。所以咧，我同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咧，有时即倾音乐经咧。有时佢哋，我谂佢哋觉得我好难捉摸啊，即系好难相处啊。 嗯， 因为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音乐深刻系反映紧一个人嘅性格嘅，即系例如可能中意听 metal 嗰啲人咧，佢哋性格会好 bang bang 声噶，即系好直来直往噶。咁有啲人可能中意听啲 bossa nova 嗰啲咧，可能佢哋系叫做。文青少少啦，或者可能内心戏多少少嘅人啦，咁我就系嗰啲啱啱 翹喺中間就好跳通，啲朋友咧永遠喺一傾起音樂咧，佢就會同我係搭唔到嘴咁樣嘅個感覺，好似係永遠我同大家嘅嗰條線都係搭唔埋咧。是很难相处的，如果是纯粹用音乐这个范畴去谈的话。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是我和你可以到现在都可以互相尊重对方喜欢的音乐。 因为呢刚刚你那里有两样东西的。第一就是说我那些都会是只会集中在电子那里啦，都即见我好少讲可能 rock 啊 ,jazz 啊或者 classical、嗯。因为我自己觉得只是电子的世界我自己都未搞定。 已经太广阔啦，因为呢样。 而它里面的 umbrella 里面可以 cater 到我的一些叫做那期的 emotion， 即是可能我今天想 chill 一点的话，我可以听 tropical house 或者 deep house。呢啲嘅 系 啦，咁如果我想蹦蹦蹦嗰啲，我咪头先都有讲听边啲啦。即系佢里边嘅，首先我都未熟习得晒啦，而里边嗰、那个、那个世界都已经好大可以满足到嘅时候，咁我就好似阿忠好专心啊，不如我都系专心听咗呢啲先啦。咁再加上，因为有阵时你知啲嘢都 mix and match 噶啦，咁有权电子音乐里边可以有古典音乐元素啦，又或者有啲 jazz 嘅影响啦，又或者有啲 rock 嘅嘢放咗落去，之前 EDM Friday Mix 都有播过啦。咁所以喺里边都已经可以满足到晒咯，呢个系其一。第二就系你话嗰、那个听嘅类型反应咧，但我又觉得睇好似我嘅例子咁，好似又唔系好系，即系譬如你话我听 metal 嘅人，个人本身性格系行啲啦，咁你知我个人个性格都唔系好行噶啦，算系。但我又听 dubstep， 咁即系 我系啦，你所以我就系觉得最有趣就系你系反应唔到呢样嘢，因为我身边有一啲朋友系真系会。好反映到呢一啲嘅小細節喺度嘅，但係可能學你話齋本身 EDM 涵括嘅嘢太多啊，所以可能你可能好難去反映某一程度上就係、是、啊，到底聽 EDM 嘅人佢嘅性格係點咧？因為佢本身可以 mix and match 落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可以係好行嘅又有，可以好似你話齋好 mellow 好 candy 嘅嘢都有。咁我估就係、是電子嗰個音樂世界就即真係比較廣闊少少，所以就反映唔到咯。 同埋佔嗰、那個 就反映到啊，覺得其他位置上 同埋幾睇你佔你人生嘅百分比咯，即係。如果朋友嘅咁佢即系听歌，对于佢生活当中佢未必牵涉到喺工作度嘛，都系 leisure， 咁就可能佢占嘅时间少啲，咁咪好直接就揾啲同自己升到嘅嘢咯。咁但我哋要花长啲时间，因为始终你工作需要嘅话，咁会你需要听嘅多啲嘅时候，咁咪可能一时一样咯。因为你长期都听住嗰种都闷啊，你有时都个人跳通啲，听下呢样，听下嗰样，揾下咁样，我觉得可能。中间有呢个分别喺度嘅， 讲起呢、這个，我突然有机会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因为我系会因为因应音乐类型而去拣朋友嘅，呢、這个下次再同大家long story 啦，下次再分享啦。 听日讲， 哦，好。 如果近期派台歌想听啲跳啲嘅话咧，推介你听呢首，其实 Yuki Luffy 有呢首点点啊，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告诉独处的意义，翻看被我忘掉的心事。 谁不渴望改变，无人离我亏欠。

随时代添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垫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成啊，时间真系快啊，嗬，咁就一年啦。 是啊，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情。你好吗？ 你我也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食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离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 賓臣講過呢一段咧，好似向住遠方嘅人問好一樣。Regency 嘅 Wish You Were OK。我哋自己總有掛念嘅人同事。即使已經揮著手遠去。 Okay, 感觉都是会留住喺度，彼此回味

都能够好好地做到跳最后一只舞先至讲拜拜嘅。第一个咁难控制一切嘅时代，我哋可以控制放啲咩人喺自己心里边。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到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 听呢首王贤嘅派台歌《Little People》。十年前我哋都系一样咁平等，就一样都咁卑微嘅，所以唯有喺爱之中寻找啲希望，又或者另一个地方，就系现实当中揾唔到嘅时候，试下发下梦，尝试喺梦中相见。 其实这距离捉不到，这边。 啲可以同你咩都讲嘅朋友，有冇谂起佢哋咧？系咪时候揾下佢哋咧？ 你这人这智商。 Whisk 嘅二话都说，人系一个机制嘅，我觉得就系你伤感到咁上下咧，你自然就会有啲乐观走翻出嚟嘅。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让人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上。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在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膀。若然未来让人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上。温柔抵挡周遭的战火，我要与你声与降。若然未来让人太动荡，就在你。以及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靠风雨，得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望到光。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 《龙 虎榜》盘州精选 啊，是你的。 Jeremy 话呢一首 solo 作品咧，一开始系叫 I Can't Breathe， 然后咧改做天生，再最后拍板成为而家嘅伴。呢、这个字切开系对称嘅，意义上佢觉得呼应到歌曲中爱恨人神相对嘅意境。 爱或恨，终究结于心。 作曲吴林峰，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Jeremy 李俊杰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唔止 fans 多，兄弟都好多噶噃。 系啊，斌神，所以佢出歌又好，做其他事情都好啊，一句声就有好多人嚟帮佢手噶啦。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一呼百应之源， 嗯，有咁嘅号召力，证明佢嘅人缘都非常之好啊。 动音乐嘅嘉宾有细猫应志月喺度嘅 ，Hello 细猫 ，Hi 你好。嗱，咁啊，今日我哋分隔三地啦，即系但系我哋作为骚动音乐传统咧，我哋都系会有个礼物送俾阿细猫嘅，虽然系摇佢咁样送俾你，就有呢、這个 上次有求必应志月啦， 系啦， 系啊，我好期待啊， 今日咧 都 good 嘅呢、這个， 今日都好好有气势嘅呢、這个就系、是。是一呼百应之月，今日是。 耶、 yeah. ！是有个一呼百应之月呢，就是讲緊呢，想跟你讲下 fans 和你之间的关系。 是啊，即是我哋都觉得一呼百应这个形容呢，好是即是可能譬如你有出歌又好啊，或者你有 event 啊等等的时候呢，那些可能 fans 之间的凝聚力的。即如果是细猫你眼中你觉得自己的 fans， 即是猫星人们是如何呢你觉得。 我觉得比较乖嘅，我自己睇就比较乖啦。咁都听话嘅。咁有阵时我希望佢哋相处得融合啲啦，係啦，最主要係咁大家都又好融合，又冇乜话令到其他人唔开心咁样嘅。我自己都几骄傲嘅呢样嘢。 但系有冇试过，即系可能喺最初期嘅时候，都要靠你去协调一下 fans 之间佢哋嘅沟通啊，或者一啲嘅关系啊，或者可能去成立呢个 fans club 嘅时候，佢哋嘅一啲唔同类型嘅活动啊咁样噶？ 初成立 fan 級嘅時候都有引起有啲 fans 支持，有啲 fans 未支持啦。咁但係因為始終都要保障翻每個 fans 嘅權利啦，佢自己又保障佢哋嘅安全啦，所以其實都討論過同公司啊，同其他fan 級嘅 admin 都有討論過，達到共識之後先選擇開fan 級咁樣嘅。咁後尾陸陸續續有人加入嘅時候，都叫做多謝佢哋啦，亦都係多謝佢哋理解每一個。即是申请 fan 级这个都是根据这个法律程序去做的，都是保障返他们。 咁加入 fan 级有冇啲咩活动，即是现在疫症可能冇得见啦，即是所谓线下活动啦。但是之前嘅话有冇一啲咩定时定后唔知有每个月嘅生日之星啊，或者点样。 福利。 有冇啲咩有啲咩福利和活动、啊、 最紧要有福利咁样。 其实本身是之前啦，可能第一年咧嗰啲有整一啲 cam 嘅，咁希望佢哋关系会融洽啲嘅，最主要都系。咁我觉得系似系一个家庭啦，咁大家支持我之余，我都系叫做希望大家喺呢一个家庭里边开心。系咯，咁尽量做一啲活动去令到大家开心。咁可能之前可能本身都有个生日嘅 BBQ 咁样之类嗰啲啦。咁但係好可惜疫情真係太严重啦，突然之间爆发，所以都 cancel 咗，只能够咁大家都好乖地都等待啊，希望下次补返去举办咁样。 有冇啲指定动作，即係每次见面，即係例如你出现就要唱歌咁样，或者又会歌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传统，你嘅出现就要唱歌啦咁样。 其实又冇喎，最主要大家都係唔知啊，我自己比较怕丑嘅，其实每次出现咁我都係等大家引导我讲嘢多啲囉，或者佢哋有问题问我先会讲啦，係啊。 但佢哋會唔會問你？好多時候可能會問你一啲意見，可能包括整一啲應援物品啊，或者可能搞一啲活動啊咁樣嘅時候，佢哋會唔會有時都好乖地問咗你意見，然後佢哋先落實，好啦好啦，我哋咁樣做啦，會比較令你開心啲嘅咁樣。 物品其實都係佢哋自己出自佢哋自己有心，佢哋整咁都好少俾我睇到啦，同埋佢哋係俾驚喜我嘅，最主要通常都係咁，我自己都係咯，每次都見到佢哋好用心喺背後整完，咁有個成品直接俾我睇，我都係好多謝佢哋嘅。 啲咩驚喜收過？ 其實佢哋每次都會有啲街上面嘅一啲廣告啊，咁或者一啲自己好有心製作嘅一啲嗰啲叫咩精品啦、啊，跟住每次都會俾我，即係整完之後再俾我咁樣，又即係大個箱送過嚟，又驚打爛啊咁樣嗰啲，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有心思，都唔係話就咁五分鐘就整到，起碼要花幾個鐘頭去整，去慢慢。好細心去整先得咯。 頭先講到咧，即係頭先阿細貓你嘅 fans 好乖啦。我覺得而家去成立一個 fans club 咧，然後去令呢一班 fans 乖咧，係有一件好難嘅事情喺度，就係在於而家 fans 因為即係太多出邊太多嘅唔同嘅 artist 啦，亦都有太多唔同嘅 fans 啦，佢哋好容易喺 fans 與 fans 之間起摩擦，呢一個係我覺得好大嘅一個挑戰，令 fans 唔好同其他嘅 fans 去起摩擦。其實有冇話你都落過一番苦功去教導下自己嘅 fans 啊，或者可能同佢哋傾下偈啊，即係令佢哋盡量唔好墮入呢一啲嘅陷阱當中咁樣啊？ 我会叫做平时可能见到有任何嘅拗叫嘅时候都会出声啦，有阵时係啦，我会主动出声嘅。咁我会觉得大家都系为咗音乐，为咗支持香港嘅乐坛去努力啦。咁大家的目标好一致，其实冇乜必要要有 分歧要吵交嘅，同埋学识欣赏其他人嘅优点係好重要囉。凡事都係要自嘲多啲，到底自己有咩不足，反而咁样係仲好囉。我都係同佢哋咁样讲。係啦，咁唔好话对某啲 artist 嘅就留啲负面嘅 comment 啊，或者点样，我都唔希望有呢啲事情，係大家去慢慢努力囉。 咁有冇边次佢哋俾你嘅一啲可能应援，即系可能出一个活动或者点样，你系都几感动或者几深刻嘅？有冇印象？ 哇，其实每一次都好深刻嘅，反而令我最深刻嘅系我当初啱啱即系以前啦，咁喺去韓國比較多啦，咁啊飛翻翻嚟嘅時候，佢哋都會有一啲接機啊或者送機嗰個印象再深刻啲嘅，因為其實係一來好神奇啦，咁我飛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會有人知啦，係啦， 係咯，我都想問點解會知道你飛翻嚟嗰日？ 唔係，咁你要問翻佢哋點解佢哋會知啦？咁有啲就係啦，咁有啲可能真係有問嘅，咁我先會講啦，咁樣咁當然。咁佢哋都会有人嚟支持我咁样，我都好即当下嗰一下个感动啦，係好感动。咁你都知去机场其实都好麻烦㗎嘛。 嗯。 係啦。 好远㗎。 係啦，咁同埋嗰个叫做点解我会讲话係最深刻嘅呢，就係叫做第一次得到人哋嘅支持应援。即係嗰個感覺再放大啲咯，咁當然依家嘅其他嘅支持都好多謝佢哋啦。 但其實想翻起咧，即係過往喺韓國一段讀書嘅經歷啊，或者可能當時喺韓國做緊練習生嘅時候，即係我諗當時都會有一啲嘅畫面或者一啲 picture 就是、啊，如果我第時努力可以成功出道嘅話，即係希望啲 fans 有啲點樣嘅行動支持我。相比起而家你已經做到啦，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啊，當時自己想像嘅畫面同而家實際出到嚟？是有冇啲咩嘢唔同，或者可能哇，原來比想象中好好多噶喎咁樣。 喺韓國認識一啲朋友啦，咁佢哋出道嗰啲朋友可能再瘋狂啲嘅，可能有啲係叫咩咧私生飯啊，咁嗰啲係直頭係私追到會喺人哋屋企樓下等啊咁樣之類嗰啲，或者有啲會係假扮一啲工作人。唔知點樣闖入去人哋屋企嘅，咁我啲咁樣嘅朋友，咁嗰啲係零舍誇張嗰啲，咁我自己係反而感恩自己未遇到，或者fans 們都好識諗，冇去到呢一步啊。 嗯， 係啦，咁我最主要都係希望即係專注喺做音樂方面，我都唔希望有另外呢一層。即系造成困扰嘅机会出现咯，咁。 我想知嗱，一呼百应呢样，头先一路讲系 fans 咧，但系喺度真系做音乐上面，有冇一啲伙伴、一啲兄弟们又好，或者姊妹们都好，系真系、即系有咩嘢要帮手啊，或者要做歌啊，或者要成，你一揾佢哋，佢哋一定即刻应承啊，真系。 其实系最主要做音乐当初起步嘅时候，系自己最好嘅几位朋友嘅。咁佢哋就係其中係一位係努力的孩子嘅作詞人啊 ，Elton 啦、啊。咁佢哋幾個其實當初我去行音樂呢條路嘅時候，佢哋都叫做俾咗好大嘅支持我嘅。咁每次其實我都係任何嘅音樂嘅作品出嘅時候，佢哋都會俾咗意見先嘅。佢哋應該係似一個叫做 band 舞嘅驗收員。佢哋驗收完之後，佢哋俾完意見之後，我會再修改完之後咧，先再俾我自己公司嘅同事啊聽完，或者再俾監製去聽咁樣。 哦，即係喺監製之前已經有佢哋 pre-gam 咗一次先啦，pre-gam 咗個 demo 先啦。係 啦，係啦，佢哋會有一個嘅佢哋嘅意見，因為始終佢哋即係個意見比較中肯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同埋幾位朋友咁樣去傾嘅時候，佢哋又會有唔同嘅 意見啊、火花啊咁樣。 有冇試過可能佢哋俾一啲嘅 comment 都幾為直白，可能係直白到嗰一下自己都啊打擊到少少喎咁樣嗰一下。 其實我諗一直以嚟佢哋都嘅直白，我諗都真係係唱腔嘅問題㗎。佢哋都有講係唱腔嘅問題嘅。咁因為始終個 demo 都要唱出嚟俾佢哋聽，咁佢哋都會分析到話，如果你普通話國語咁樣唱就得咯，但係廣東話就未必人人接受到。但係又有佢有我嘅 signature 之下，佢哋又會覺得呢一個風險係睇下你點取捨，睇你點取捨咯，係啦，係啦。 咁你自己覺得咧，即係連好 close 嘅戰友都有提嘅呢一樣嘢，你自己會點樣睇唱腔呢件事？ 其實我自己睇嘅時候就係睇雙，即係兩面啦。咁一如果具爭議性嘅時候，一定會有人喜歡，亦都有人不喜歡。咁所以就係睇你，即係睇我自己想唔想去行呢一條堅持嘅呢條路咯。咁我自己其實本身係真係想繼續堅持行自己喜歡嘅一條路嘅。咁但係無奈地係都嘗試過一段時間啦，咁同埋每次同監製合作嘅時候，監製都會因為我的唱腔而有所調整啦，將我唱嘅方法，咁所以又未去到做到真係所謂嘅最極致嘅細貓咯，即係最我嗰樣嘢啦，因為每次錄出嚟都係有所修飾過咯，唔係百分百嘅細貓想做嘅嘢咯。 頭先講到細貓想做嘅嘢，我哋其實可能喺呢段過程當中都見到細貓好多唔同嘅一面，即係可能喺歌曲上面都會體現到你嘅多樣性啦，即係會有快會有慢，亦都唔係淨係每次出歌都係單一嘅方向啦。其實如果直白啲去講，就係其實細貓想做到嘅嘢，要去形容嘅話，你會點樣形容呢？ 如果我想形容嘅话，应该咁，但系当然经过依家时间，即系时间嘅沉淀嘅话，系我自己讲嘅系睇翻以前嘅我，应该系野心会大啲咯。因为始终之前读完音乐，可能真系有好多嘢想抛书包，好多嘢想俾观众听嘅时候，反而令到观众未必能够接受到咁跳脱嘅细猫，或者唔知細貓係想做啲乜嘢類型嘅音樂啦。咁我都近排同徐浩監製有了解過、有傾過、討論過之後，都係徐浩監製都係想我幫我又叫做定做一個形象先，等觀眾容易即係接受咗我先，接受咗再做自己喜歡嘅音樂都未遲。 将猛龙拆穿，瓦解古老星座，眼光太短，别再亲手框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工钱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烟花，让我洁白羊全部释放吧，怒愤与放野原因给这下。Try me out, got no doubt.的要素不想干等他与他逐土，星上不及你手不可以手，狮子相知对赌，即使因着心放胆的跳，孤单的舞、yeah、什么星给我沉闷的故事，上星光下我不知， 或者我是邪或是富有意，但底牌不揭才不需暗自。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kill me now, 恨我早穿起无意，别给分析分配着角色。揭开我的天性，怎看得清？统计中守静，没有那种能对应。这位太率性，怎看得清？喜爱这天性，为了每天能尽兴。恨我跟蛇夫，别加分析出破烂角色。 由細貓對上一首派台歌。 I may not feel cares, can't you feel me now? 叫做 Ophicu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14,1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245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个案增至超过1,060,000宗，死亡人数突破6,000宗，增至6,151人死亡，病死率上升至0.58%。对于新增确诊个案回落，但是死亡率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解释，死亡数字会滞后1至2星期，而家录得的死亡个案多数是2星期前感染，因此死亡数字维持高位。新增的245宗死亡个案，其中8宗是送院前已经证实死亡，死者的年龄56至92岁，其中56岁的女死者有长期病患，没有打疫苗。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石硖尾泽安村丽泽楼、彩虹村丹凤楼、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同埋观塘翠屏北村翠微楼。相关人士要喺今晚9点前或者10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系听日中午或者下昼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话：有关大厦排放嘅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警方前日拘捕一名男武术教练同一名女助理，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并检获大批武器。警方话，有人透过社交平台发表多篇具煽动的文章，涉嫌筹办推动港独的武装力量，用武力反抗政权，并将理念一步步实践。而检获的武器有使用过的痕迹，相信同以往的黑暴有关。两名被捕男女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辩方申请保释，但被控方反对。主任裁判官下令还押两人至5月19日再讯，男被告保留8日复核权，将会在今个月29日再上庭。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6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系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我想先提一下揸车嘅朋友，咁部分地区嘅能见度咧就麻麻地啊，唔系咁好嘅。咁揸紧车嘅你咧，请特别小心啊！隧道方面，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大学会堂，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线比较多车嘅，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都分别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附近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现时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骏发花园段就交通较为繁忙噶。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站嗰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啲。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段就较为多车嘅，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遍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唔同城市嘅民生风貌。 大自然大不同。带你走入香港郊区，认识生活在香港不同动物的生态。 湾区传媒体主持梁学希、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李奇微带领部队翻到去汉城，发现志愿军修复了被他们破坏的设施之后。他不禁感叹，美军今次是输了在军事，定还是在文明之上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一呼百应之源。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啦！今日嘅嘉宾有继续有英智月细猫嘅 ，hello。咁啊，头先上一 part 我哋讲咗呢个一呼百应智月啊吓，即系讲起 攞翻个啱噶 啦，系啦，攞翻个啱噶啦。咁啊，头先讲起即系喺做音乐上边，即系有好多嘅伙伴都会同你 pre 监咗你嘅一啲作品，然后就真真正正去落手落脚做啦。咁啊，所以今次有最新带嚟嘅作品啊，一首嘅情歌嘅作品。就是幕后花絮，系啦。咁我同波胜咧都会估一个问题俾阿细猫睇下你开估，我哋估得啱唔啱先嘅。咁啊，不如我估先啦。因为其实今次呢一首嘅幕后花絮咧，即系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咧，一首比较叫做 痴情啲嘅作品，即係顯露咗細貓痴情嘅一面。咁、我去估就係呢首歌曲咧，其實嗰一份痴情啊嚇，嚟自邊度咧？我諗係嚟自可能細貓過往一啲曾經喺愛情上嘅經歷，就係可能以前都試過係咪即係俾人哋大綠帽啊咁一啲嘅經歷係比較深刻啲，係啦，好直接。但係嗱。講真嘅，我覺得因為我都試過，我都曾經係有呢個狀態喺度咧。 大入入俾人大， 俾人大，我都試過俾人大。然後我俾人大嗰下咧，我係會有嗰份痴情喺度㗎。我都會覺得，我覺得我會等咯，跟住我一路會守候咯。咁然後就好似其實嗰個感覺就好似翻《幕後花絮》入邊嗰個嘅男主角咁樣喺隔離旁邊去守護住嗰個女仔咁樣。咁我估其實今次嗰個古仔啊，或者嗰份心情其實同你過往嘅一啲愛情經歷都真係有啲關聯咁樣樣嘅。好啦，咁啊，波城估埋先。 所以我覺得好大機會，因為我見到頭先細胞已經拍曬心口，遠到 the feel。 I feel you, I feel you 我想估嘅咧就系、是、嗰、那个 MV 嘅 concept， 因为用到一个情节就系、是、真系作为饰演一个侍应生，我想估嘅其实真系。揀選呢個角色你飾演咧，係真係呼應緊歌詞裏面講緊，即係世上每個侍應生嘅身份咧，職責就係要等，即係喺一個女仔隔離，可能等佢揀自己咁啦。就係呢個侍應生嘅呢個歌詞，可能觸發到你或者團隊等等，覺得 MV 嗰個角色咧，就用真係一個侍應嘅角色去飾演啦。我覺得係關事嘅。好啦，交俾你揭曉啦。 好，咁你哋兩個嘅答案係。都啱嘅， 都啱嘅，咁 逐拍開股先。你想嗱解構一拍肉痛啲嘅先啦，定係解構一拍冇咁肉痛嘅先？俾你揀， 解構不神嗰拍先啦。 OK， 好， 係啦。咁其實最主要咁當然有啲啱啱你嗰拍其實都有啲啱，有啲唔啱嘅，就係未係因為大陸冇而因為自己。選擇咗呢一個故仔嘅，咁最主要當初因為我同徐浩監製去傾嘅時候咧，就係、是、想等觀眾重新接受呢個叫做細貓 2.0， 因為畢竟唱歌個方式都有同徐浩監製再重新夾過啦。咁而音樂嘅曲風今次係唯一暫時係細貓冇參與創作嘅一個作品嚟嘅。咁所以想觀眾係叫做。易入口啲嘅，易理解啲。咁我哋選擇咗一個單戀同埋，即或者叫做暗戀嘅一個劇情咧，都係應該係叫做大家都有嘗試過，咁都係嘗試過等咁呢一樣嘢。咁所以我都係有抱住一個我自己以前可能暗戀啊或者單戀嘅一個感情去演繹呢首歌啦。亦都係想最主要係得到觀眾嘅共鳴咯，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咗呢一個方向去行，就係、是、想等觀眾容易去接受細貓嘅唱腔或者即係嚟緊嘅作品咯。 但我想問一下，現實當中嘅細貓係咪即係由我諗係讀書時期開始已經係一個痴情底嘅人啊？ 其實我諗我就咁睇香港普遍嘅男仔都應該係咁，我覺得佢係個文化嘅問題。即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去過韓國生活咗一段時間，反而係見到佢哋嗰種直言，即係敢愛敢恨嗰種係真係話中意就話中意，可以喺街上面嘈交就大大聲聲咁嘈，扯頭髮就扯頭髮，一定會有咁樣嘅，你會見到嘅。 即係睇韓劇咁噶咯，韓劇係咁噶嘛？ 但係韓劇嗰啲咩攬住轉圈跣親，要轉個圈又好浪漫咁抱住你嗰啲係冇嘅，嗰啲就冇。係啦，嗰啲就一定冇嘅。咁自己睇翻佢哋嘅文化就係佢哋。中意嘅話，佢哋直頭係喺街度隨便問人哋攞電話嘅，即係無論係男仔會去問女仔攞，女仔都會去問男仔攞，即係佢哋遇到佢哋喜歡嘅就係咁樣。但係我諗，我可能我未遇到啦，我唔知啦。香港可能就少見啲啦，係啦呢一種文化。咁所以我自己反而係覺得香港嘅文化令到我自己都係會有一種等 多过会即系咁去表达多啲咯。 咁你等嘅同時，你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攻勢？即係有時鍾意一個女仔，你知㗎啦，齋等你個人囉囉攣，硬係好似搵啲嘢做下。即係舉個例，唔知有 approach 佢身邊啲朋友，收下風，即係佢鍾唔鍾意自己啊？ 食啲乜嘢啊？ 佢幾時幾時生日送啲嘢？即係你會唔會都用呢啲方法咁樣去吸引嗰個女仔注意自己 咧？我反而又唔會喎、哦。如果係咁樣嘅話，我通常比较被动少少嘅，咁我觉得感情呢一样嘢嚟就会嚟咯，咁我觉得等嘅话都 OK 啊，即系我唔会觉得系守株待兔嗰种感觉嘅，我觉得反而系等到即系我谂嗰、那个。frequency 大家系去到佢 feel 到你又等紧，佢又系等紧嘅时候就会啱咯。我觉得嗰件事， 但系去翻头先，我要直击你嘅心脏，继续直击心脏嘅问题咧，就系咧，即系之前啦，去到讲翻失恋咧，你会唔会真系有一种状态，就系、是、失恋之后都仲会有一种默默地等？我觉得我可能会等得翻佢翻嚟嘅咁样一个心态，可能维持咗一段时间咁样噶，先然后先再慢慢用一啲嘅方法去摆低咁样噶。 其实因为我点讲呢，我自己当初失恋啦，咁都唔怕讲，都有几次系录咗嘅俾人哋系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几决绝嘅。咁其实嗰样嘢对我嚟讲就系、是，即系呢啲行为可能都唔叫破格啦，直头系破坏咗我对佢心目中嗰个嘅谂法，即系已经冇办法再去接受翻呢一样嘢，因为始终你都估唔到佢下次又会唔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噶嘛？ 嗯，叻仔叻仔叻叻过我，内心好强大， 即系佢有条线咯，即系佢知道呢一样嘢系不能触及嘅咯。 系啊，系啊。 咁系咪即系呢一啲嘅谂法都有同林宝，即系今次幕后花絮嘅填词人去讲，就是、你啱啱嘅嗰种经历啊，或者嗰啲谂法，等佢即系再去化成嗰份歌词 咧？其实今次就系、是我哋同徐浩监制倾完之后咧，都系想要有一个比较叫做大家都理解嘅一个故事啦。咁所以我哋就直接 present 咗一首情歌，比较悲伤嘅情歌，俾林宝老师嘅。咁林宝老师就出咗份词，就系、是、里边就有个侍应生呢、這、一个话佢嘅职责要等， 啊、 就系呢一个，因为呢一个词而触发到同导演倾嘅时候，导演就话咁唔使谂太多啦，就直接跟侍应生呢、這个呢、這个词嚟度呢个 MV 嘅剧本咯，就正正系波成所讲嘅，系啱晒咯。 哦 ，OK。 但系今次咧就头先阿细猫都讲到就系咧嗰个歌曲咧，因为即系系一个情歌啦，即系所以喺唱法度同以往大家会感受到一个好大嘅分别嘅。今次喺个歌曲录 vocal 嘅声音运用上，有冇话即系点样去做少少嘅 tuning 啊，去改变，唔好好似以前唱歌嗰种方法咁啊？可能监制有冇俾啲咩意见你啊？ 其实监制都有俾好多意见我啦，咁因为其实你当系一个习惯啦，我又唔可以话系坏，唔可以当系好嘅习惯。咁因为喺演绎广东歌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是、观众好中意听人哋讲故事，即系反而唔中意系你摆咗一个 mode 度话我依家要唱歌啦咁样一个 mode。咁但系可能喺其他语言上边咧，你唱歌你就要应用到所谓嘅一啲技巧，好多修饰。咁但系原来用喺Canton Pop 里边系唔得嘅。咁所以徐浩监制都有同我去讲话，试下搣甩一嚟要唱歌，你就摆咗唱歌嗰个框架、那个影子嗰度啦。要尝试下，净系以一个讲嘢嘅方法去唱，即系去讲呢首歌咯。佢就同我咁样讲。咁所以其实录下，即系本身录嘅过程里边，可能本身系可能以讲嘅形式，但系可能录多几次，又无啦啦开始又变翻想唱啦嗰一个感觉。咁监制都会话：，咁休息一下先。即系揾翻啱啱讲嘢嗰种感觉，再去 慢慢感受翻。咁所以嚟緊自己其實本身叫做嘅計劃都會同徐浩監製合作啦。咁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就係、是、因為短短喺一次嘅音樂上面嘅合作嘅過程，可能未有辦法完全真係話所謂純熟運用到講故事呢種技巧，但係都係要通過之後嘅幾次合作，慢慢去雕琢，先可能再有另外一個細貓俾觀眾見到。 頭先講到就係、是用一個講故事嘅形式去唱啦。你記唔記得第一下做到嗰一樣嘢，即係做到呢個要求嘅時候，其實係自己諗緊一啲咩嘢畫面，或者點樣導到你可以做到講故仔呢一樣嘢咧？ 其實當初徐浩監製同我可能喺唱歌之前都會先講嘢啦，即係傾偈啦，咁我可能叫做熱身咗先，咁啊，同埋每次可能唱歌嘅時候，唔好諗太多花巧嘅技巧，唔好諗太多要點樣轉換自己把聲啊，點樣去做，反而就係好似佢會同我講，就係話你就咁讀一次嘅歌詞。读完一次，好正常咁样讲嘢，咁再去演绎翻出嚟，就系咁样咯。而唔好真系，佢会话我有啲音咧系会特别，用咗啲技巧去转咗件事咯。所以呢样嘢系要慢慢去改咯。 咁其实即系听得出徐浩喺呢一次嘅合作里面即系帮你好多同你一齐搵啦，但系当初又点解会即系搵徐浩，同埋其实系咪即系做呢首歌嘅时候第一个人选要谂嘅就系搵咗监制先，咁跟住就拣徐浩啦咁样。 系咁当初一开头其实系真系自己同公司都有倾过啦，咁对于自己嘅作品嘅成績都唔係話好理想，唔係好滿意咁樣嘅。咁所以就不如大家傾嘅時候就話會唔會揾一位我自己有最近又非常之喜歡嘅監製去合作啊？咁啊，往一個明確啲嘅方向去行。因为始终好多之前同唔同嘅监制合作嘅时候每位监制都可能会有喜欢细猫咁样唱，亦都有啲喜欢另外一种唱法嘅。咁导致到个音乐嘅作品可能对于观众对于细猫嗰个认知唔係话好深。 嗯。 係啦，咁可能我哋同公司傾完之后个计划就係希望往住一个目标先，亦都係往一个大众大家都好喜欢徐浩老师嘅作品，所以我哋就揾咗徐浩老师去帮我去雕琢咯，系咯，所以就有咁样嘅 planning。 咁去到編曲嗰方面，其实今次呢一首歌即系听到里面用嘅乐器，即系钢琴啊，亦都会有啲 cello 啊、小提琴，而用到一啲可能嘅 beat 上面就会可能即系要电子感重多少少。咁佢真係做編曲啊，歌人亦自盡啦。咁呢一個即係編曲上面又有冇一啲可能你哋團隊一啲嘅諗法，就係、是、做一首 2.0 細貓嘅歌嘅時候，究竟嗰個曲風上面、那個聽起上面嘅音色上面應該係點樣樣呢？ 其實當初一開頭我哋本身就諗話會唔會直接做一首愛到要生要死嗰種叮鈴霸男嗰種情歌啦。咁但係徐浩監製都有佢嘅諗法嘅，佢就係話當啱啱年頭啦，第一首歌呢，其實如果一開頭做咗一首咁激昂嘅情歌呢，未必令到觀眾可以接受到細貓啱啱開始嘅轉變。佢話反而應該係揀一啲簡單啲，容易令到觀眾接受到，同埋再運用翻一啲新嘅所謂嘅講嘅嗰種唱法去唱咗先，跟住等觀眾接受咗新嘅細貓之後咧，再做其他可能個難度相對再高啲嘅音樂作品嘅時候咧，觀眾又會再容易啲接受咯。因为佢系话冇，即系唔可以一步登天，所以喺今次嘅编曲上面都系揀咗一啲相对简单少少嘅乐器啊，咁可能有啲小提琴啊，真系好用心去咗揾全部弦乐嘅老师去帮手演奏啊，令到件事抒情啲，同埋容易啲，观众会喜欢啲咁样。 嗱，去到 MV 方面啊，咁跟住今次呢一個 MV 咧，即係好多嘅樂迷，我見到喺下邊都 comment 嗰度大讚啫，因為除咗有呢個劇本已經係好啱呢首作品之外，仲有一個好好嘅女主角就係、是、Emily 啦，係啦。 我原來想話佢有好好嘅演技， 呢個當然，呢個當然係啦，係啦，即係但係你要知道演技都要睇對手噶嘛，係咪先？ 對手女主角嘅係咪？ 講個老闆，個老闆鬧佢都 都緊要，都緊要個。老闆都緊要，咁當然本身自己細貓嗰個演技上嘅努力都有付出，咁但係我都覺得真係拍愛情嘅 MV 女主角好緊要㗎。今次揾咗 Emily 呢位係都相識咗一段時間嘅好朋友。 係，咁其實最主要，咁當初其實導演話揀 Emily 嘅時候，我都係未知道個女主角係邊一位㗎。咁直至到合作嘅可能。即拍摄嘅前一两日先知道嘅，咁但系自己之前都有拍一个综艺嘅节目，都认识咗 Emily 之后咧，其实反而对我自己嗰个压力都会少啲嘅，咁因为有阵时拍摄就系同埋依家疫情更加难会见到面，即系如果系大家都未合作过嘅女 artist 嘅话，可能真系一嚟到就拍，万一又要有啲肢体嘅接触嘅时候咧，咁。你唔知道人哋嘅底線係乜嘢，咁有陣時你可能我就會反而緊張就係、是，死啦！要點樣拿捏得好啲咧？會唔會令到人哋唔舒服咧？咁所以都會影響咗，反而會影響咗自己好多嘅表現。咁但係今次知道係同 Emily 合作咧，反而係鬆咗一大口氣啦。咁最主要係因為啱啱所講話之前合作過啦，咁同埋都有拍攝嘅時候都有相處過，都有傾過好多嘢，所以又冇呢一個壓力得嚟，又合作得好愉快咯。 喺今次呢個 MV 度見到一個好深情嘅細貓，亦都應該大家第一次去見到呢一個角色啦。咁啊，但係嚟緊嘅音樂作品方面啊，有冇都比較深情嘅題材為主啊？定還是都會係唔同啲類型嘅愛情關係呢？ 其實本身就都係會同徐浩監製合作啦。咁本身我哋本諗住合作嘅就係一首快歌嚟嘅。咁但係因為都係放翻本身，因為有音樂會同埋演唱會嘅舉辦嘅機會啦。因為其實同場地啊、主辦所有嘢都傾好曬㗎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原因，依家就延期，所以我哋都同徐浩監製都可能重新度過個 plan， 可能嚟緊就係、是都係行咗一啲抒情歌或者情歌為主先嘅，係啦，因為始終一啲快歌跳唱歌曲嘅時候咧，都係需要你要有表演嘅機會，你先可以俾觀眾睇到更加多噶嘛，係啦，所以叫做等疫情可能緩和咗好咗之後，有辦法舉辦一啲表演嘅機會嘅時候，先再推出快歌。 我諗特別你嘅 fans 都一定好期待可以快啲睇到你嘅即係現場音樂會，到時真係一呼百應 call 齊曬人去舉牌嗌啊！ 一呼百應之餘， 一呼百應。 yes， 咁希望就快啲有機會可以即係達成到呢樣啦，亦都陸續大家可以期待今年細貓音樂project 嘅同阿徐浩嘅合作会有啲咩火花就会出现啊！咁我哋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唔该晒细猫。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斗阵，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